这都可堪称热恋，一拖手比咳嗽更短。太快了，我未快乐过已失恋。想不起被爱是如何温暖，想不通未够资格使你心软，但也知道心会这么酸。理所当然我的错，令你发现离开半路留下我，为何这么快看清楚留得这结果，知我是个无法讨好的人，相恋一刻只是我的侥幸，仍以回头诚实去自问，我可讨厌到如此刻未真，知我连眼泪也绝不敢忍，自己怎么考验操行，从前为何潜在你附近，你不寂寞便嫌我笨，难道我未够好，未懂得热吻，足够令未怜悯勾不起你的兴奋，不担心自尊心这么受损，只担心我将我看穿，以后太习惯了失恋，理所当然我的错，令你忽然离开也是我错误，为何这么快看清楚留得这结果，知我是个无法讨好的人，相恋一刻只是我的侥幸，然而回头诚实去自问，我可讨厌到如此刻未真，

刚刚我们听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是来自于制作人玲珑璇的版本。据说当年王杰推出第一张唱片的时候，他的唱片公司问他，你觉得你的专辑大概可以卖到多少张？王杰大胆地估了一个30万张的数字，一直忐忑不安，直到后来他的唱片瞬间走红，而且还拿下了几千万张的销售量。不过后来王杰回到香港歌坛，似乎没有交出太好的成绩单。接下来要给你听到一个比较有争议的歌手，喜欢他的人会认为他有摇滚的味道和真诚的嗓音，而讨厌他的人认为他像榴莲一样夏夜晚风。来自于500。 夏夜里的晚风吹拂着你在我怀中，你的秀发蓬松缠绕着我，随风摆动，月亮挂在星空，牵绊着你抒情中，有你为 怎么搞的？最近老是做这个梦，可能是我痴情，或者是我太笨。总之，梦很美，你也很美。 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49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服务员，点菜。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？ 糖醋软溜鱼背面，煎八青鱼头尾，炸紫苏肉，大葱烧海参，牡丹腌菜，八广肚，汴京烤鸭，炸八块，清汤鲍鱼，葱八羊肉。 哎，先生，点那么多，你吃得了吗？ 刚才说的都不要，我要的没说的 啊。 来个拍黄瓜，白菜炖豆腐，一个凉菜，一个热菜，够吃了。 哦，得嘞。 勤俭节约。够吃就好。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。